轻松。 北京时间晚上8: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统音。 新面孔呢、虽然昨天是不是好像已经跟大家剧透了一下，然后今天又发了预告、 对， 然后很多小伙伴就是排着队要给统音大大来打 call、 并没有。然后今天呢就昨天刚发了照片今天这个网片的真相就被大家揭露了啊，天哪，太难受了。 其实呢就是同音同学还跟我是一个专业毕业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电台这个做漫游观察员一定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个其实也算我觉得挺奇怪的。 嗯， 你想学了这么多年的播音，然后最后是以配音演员的身份， 然后觉得自己可能不太有机会抛头露脸，结果 是这样。 这个视频的算是那个主持节目的首秀吗？ 就 献给了漫游嗨翻天，是吧？ 对，居然现在电台也要露脸，为什么？ 对，我也是觉得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本来大学毕业进入到电台，觉得以后上班可以不用化妆了，结果没有想到我们赶上了可视化广播这一股潮流。 对，然后就你赶不上了，真是 不得已抛头露脸一下。而且今天还是特别巧的一件事，就今天是我漫游嗨翻天就是正式在 B 站和 FM98.2 播出正好半年的时间。 我刚要说十周年来着，原来不是、 半年的时间， 好，半年， 所以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对对， 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前半年，然后现在呢，依然没有什么起色。 没有，我们加油，我们继续，还会有更好的这个发展。 对，希望我们的第六号漫游观察员童音同学可以在漫游嗨翻天这档节目里面给大家，就是用你可以发现美的这双眼睛多观察到一些事物， 好不好？我都006了， 006了， 那007。 007看是哪位幸运的小伙伴呢？ 好的，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我们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的哔哩哔哩官方账号上，那么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 然后今天呢，大家看啊，小美手上又拿来了这个祖传的珍藏的本子， 对， 一个，然后本子两个胶带4卷，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说什么主题了。没错，我们今天又要来给大家聊聊手账。然后说到手账这个话题，我记得上次我有立一个 flag， 就是我们做完第一期手账的话题之后，我说我要捡起来手账这个，算习惯吗？算兴趣爱好吗？然而我并没有做到，所以我想问问童音同学，你平常有记手账啊、记日记啊，或者写便签这种习惯吗？ 其实我一直以来也是挺想找一个兴趣爱好的，然后我也尝试过去记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阻碍这个老年痴呆的发病率，对吧？你这样 你是抱着治病的态度、养生的态度去 养生，老干部嘛。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不太适合这个，因为就写字难看的人做什么都受阻，你知道？ 但你说写字难道不是练出来的吗？ 可是写字是有一个练出来的过程，你像我练字大概断断续续有3-4年的过程，每一年都写得比上一年更难看。 你这样就所以我觉得还是放弃吧。 所以我知道童云同学过生日的时候，我要送你一个什么中华恋字王 者， 希望到时候你可以笑纳 啊。好的， 当然就是以我和童云同学的这个记日记或者记手账的能力，肯定是不足以支撑起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请来了我们的手账大神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分别是困困，还有我们的组长和咸鱼酱，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欢迎三位的到来。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你先来。 哎呀，打招呼就不要谦让了嘛。啊，我们困困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穷困，叫我困就好。 嗯 啊，大家好，我是组长。 大家好，我是咸鱼。 大家不要看我们这个困困说我叫穷困，其实他一点都不是一个穷困的人。至于为什么这么说，今天的节目也会跟大家揭晓一下。 就特别可怕，人家的这个库存真的拿出来。 对，然后三位也是把他们的所有的行头算是带到了直播间。 对，今天来的时候可以说全副武装吧，就明显你能看得出来，这和我们小美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对，是一个 小美酱才是真正的穷困。 对对对，真的是整个就要把这个库存，我觉得可以充满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然了，我们这个选择性的只拿了一些关键的。 对，就是三位的胶带，就是连起来可以让我们直播间几百圈没压力，是不是？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可以有幸看到，三位大大为我们现场的制作一个这样的 手 账 的 排版、 排版和拼贴，没错。然后这个虽然我没有完成我上次向各位的承诺，就是我要捡起来手账这个 flag 没有完成，但是没关系，今天我和童音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向三位好好学习啊。这个在手账的排版和拼贴过程中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的手账排版做得漂漂亮亮的，或者说怎样才可以提高我们使用手账的这样一个效率，今天这期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聊到。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晚上8:12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QQ 应援群好不好？ 好的，那么也欢迎收看的各位去关注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B 站官方账号。那么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不知道同学， 欢迎大家可以进行交流。 对，就是一般前几任漫游观察员他们都可以背下来这个群号了，看你用几期节目可以背下来。 好，我会努力的，好吧。 看你的表现。那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啊，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童音。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资深的手账文化爱好者，那么这三位是困困组长和咸鱼酱。 组长咸鱼酱，再次欢迎三位。 再次欢迎。 因为上次可能有的小伙伴还没有就是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还是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简单的再来科普一下什么叫做手账好不好，就是手账和日记的区别是什么。 那位老师 困困先来说好不好？ 先来说。 好， 就是我感觉手账跟日记的区别就在于，日记你是不会乐于把它秀出来给所有人看的。 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些，三位每位来对一个话筒好不好？ 就是我感觉日记是不会，就是你不会很开心的把它秀出来给所有人看。但是手账就不一样了，手账的话你在有的时候会有成就感，你会很乐于把它掏出来给所有人看。虽然有的时候挺羞耻的，但是刨去文字的部分，你自己的装饰啊，你自己的风格会很乐于的跟大家拿出来交流 分享。 对，会乐于把它拿出来分享啊，交流啊，或者说甚至于秀给每一个你知道的人，让他们来看这个事情。但然后至于内容呢，就看自己爱好了。但日记的话，我想很多人不会乐于把它掏出来给所有人看，甚至于除了自己别人都 希望他不会看到这种东西。 那我很好奇，那你们在手账里面难道不会记一些比较私密的事情吗？就是类似于日记那种内容的。 嗯，有的时候也会写一点吧。 嗯，但是那天的排版就不会跟人分享， 悄悄加起来，换一 些，对，就记录自己内心的阴暗面。 所以这个手账本也是分为阴面和阳面的，是吗？这个阳面的手账本 就是不一样的人会分好多个本子，嗯、 就是每一个本子都有自己的， 每一个本子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嗯，那困困有几个本子？ 我 就现在还在写的，在坚持写的。 每天都在写的，大概有两三个， 两三个，分别是记录什么内容呢、嗯？ 一个是就是日常琐碎的事情，比如说我家猫今天拉了什么、嗯、 臭臭， 对， 啊、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今天那个都发生了，就是流水账系列的一个、嗯、非常小的一个， 然后用非常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嗯，最好， 那就说不 好，铲屎官的日常， 嗯，可以那么说吧，今天被挠了几个道子、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读书笔记，嗯，基本是每天都会写一部分，嗯，但具体多少就说不好了，嗯，然后。每天不会每天写的，像那个旅行日记、嗯、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回来再写。 哇， 对，然后还有那个周程，但是最近没怎么写了。嗯，嗯，工作的时候周程啊日程会每天都写很多、嗯，然后具体的那个时间安排，然后当天的那个 to do list、啊嗯、这些都是会写的。 但这几个本子一般是不是也不会随身带着呢？ 嗯，一般会随身带的是周程本跟日程本。嗯，然后剩下都不会随身带了，哦、因为我日常用 A4 写。 A4 写，这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 对，话痨话痨。 同一同学能想到，就是每天写一张 A4 纸，然后记录日常琐事。 对，就好忙啊，好可怕。但其实这个刚才私下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些，嗯、然后可以说困困老师做的那个手账真的可以说是 精、嗯，就美轮美奂，精益求精， 精妙绝伦，就 让我们 溢美之词都没有办法， 对，让我们大开眼界。 对，真的，我觉得是非常，就是每一行一旦去专门去，就是去精做一样东西的时候，它都会变成一件艺术品。 嗯， 对， 没错。 然后困困老师也说，就是分享了一下他从初阶入门到修仙，然后到大成 到飞升的一个过程。 对、嗯，我觉得可以讲一下，就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是。嗯，在这之前，先让组长和咸鱼酱，就上回也有简单的聊过自己在写的手账嘛。我不知道现在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小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写了多少本呢？ 两位现在还在坚持记手账吗？或者说， 我现在就是旅行手账比较多，就现在已经写到第四本了。 哇！ 然后但而且现在又多出了一个本子，就是那个做梦笔记。最近做梦太频繁了，每天都做梦。 我真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做梦也可以写。 哇！ 一张图就准备了一个本儿，就因为梦，你醒来之后就过一会儿。你就忘了做什么了、嗯、然后就每天一醒来第一眼要先把记住的就先写上、嗯、就有时候会做特别有意思的，你回来就会想，哎呦，以前还做过这种梦呢、嗯、就现在已经看差不多记了20多页了、嗯、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工作手账、嗯、现在工作手账也是写的比较多、嗯、就每天要记一些什么创意啊之类的、嗯、这些。 嗯，那咸鱼酱呢？ 我也是比较记创意比较多。嗯，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想法想出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忘了，肯定得记在本上，这样翻的时候还就是看到了然后才会想起来，要不然就有的时候就过两天就忘了。 但是那种创意的手账本应该一般来说会记得比较随意一些吧？ 对， 特别随意。 嗯，那你有没有就是精心排版的那种本子、现在有在写吗？ 有，但是特别少。 那一般是记一些什么内容呢？ 基本上没有内容。 没有内容， 就是、没有内容。 那你在排版就单纯的练排版吗？ 对，就只是这样。 哇，这也是一种思路、嗯。 就因为有的时候你排版如果真的是好看了，你会不舍得往上面写东西。嗯、 对，这个我觉得是。 因为我字儿太难看了。 啊！哎呀！ 过生日的时候也收到我的一本什么《中华练字王志》。 我觉得小美这样就特别不合适。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感同身受、嗯。一件特别精美的东西放在你面前，你反而就不太舍得去使用它了， 不太敢下手了。 对，就像如果特别好的话，你要祖传给自己的孩子，对吧？对，反正我是会有这样的，就自己收藏一些东西，就想一直留着。 真的，同学，等你就是成爷爷的时候，你拿出了几个本子。 对，然后孙子，这是我这么多年留下来的。 然后像上面详细的记录了你和明月兰陵玩绝地求生的一系列行动历程吗？ 哎。 你以为你们直播游戏我没有看吗？ 你居然看这些东西， 然后你还总是批评兰陵，嫌兰陵反应慢是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就这个过程我们之后可以慢慢的详述。嗯，对，反正今天我觉得 我们待会儿可是不是有幸可以看到三位现场？ 当然了， 嗯， 今天大家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行头举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来，我们大概的可以， 嗯， 这只是真的是九牛一毛，冰山一角。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说这个记手账都需要什么？除了这个硬件本子之外，还要在上面做各种装饰。 对， 这个装饰的分类大概分为胶带，像我手上拿的这个都是属于整卷胶带，非常非常的浪漫，非常非常的少女心。像大家比如说我们困困拿这一小盒，大家会发现这一小盒就像是一片一片比较厚的那个硬纸板一样，但其实它都是分装的胶带，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整个的分装也可以说是都装得特别的精致。 对 对， 然后每一个胶带也都是上面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纹样，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看。像困困这一小盒大概有多少个样式，有算过吗？ 几百款吧。 几百款。嗯，我们组长手上拿的这个就是、 这个非常强力的安利 传家宝。 哇，这个真的是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们都吓呆了。 嗯， 它一个分装册。 嗯， 然后呢它这个册子里头可以装200个分装版，然后每个分装版差不多能装4-5款，但是这一本上就是1000款厚纸胶带的分装了，所以它非常的利于收纳。 真的，组长你有几个这样的大本？ 现在是3本。 三本， 那就是3000。 上升中， 我的妈呀， 而且还在继续收集。 那单入手账坑入了都有起码有5年以上了，有没有？ 我3年多。 3年多你就三千， 因为大家出的胶带都太好看了，就无限的买， 是不是？挣的钱基本上也都是投入到自己这项爱好里面。 对，但没有他花的多。 嗯，空空不要不好意思，来跟大家说说，就大概就是记手账有6-7年的时间， 差不多有6-7年了。 嗯，然后在这上面花费了多少费用？ 6位数吧， 这是一个能让家人知道的东西， 个10-10万10万， 不能细说。哇， 哎，那家长就是家人朋友知道自己的这个爱好，他们有过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一个小小胶带吗？怎么这么贵呀？这个贴纸，这感觉都差不多呀，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会不会有这样的质疑？ 有，最主要的一个质疑是有没有用啊？ 嗯， 就买这么多干什么呀？ 嗯、 精神上的升华呀， 嗯， 对吧？ 那困困是怎么来打动自己的家人的？ 因为喜欢， 嗯 嗯， 就是这是真的一个很喜欢的事情， 嗯， 我愿意把自己的那个业余时间都投入到这里边去， 嗯、 因为大家这么说吧，大家爱好各有不同，那你既然可以喜欢这个，我就可以喜欢这个呀， 嗯，所以家人也就欣然接受了，是吗？ 不得不接受吧， 反正买都买 了，对 对，这就是看双方的博弈当中哪一方更强势， 嗯， 然后我们困困胜出了， 是的，然后给大家也展示了那个胶带，是不是？还有大家还有带来贴纸，是不是？ 贴纸， 嗯， 对， 有。 你咸鱼酱带来的什么？ 是这种现在特别特别受欢迎的，就是那种梨形纸，带梨形纸。 我发现我们的镜头有点点反光，是不是？嗯，有一点点反光，是不是？ 对， 可能大家看不太清，可以来回的 看清这个细节， 对，可以来回的移动一下，找到 一 个不反光的点。 来，我们挪一下，挪动挪动。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啊？这上面是其实是有那种 就非常精美的图案， 对，有烫金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非常好看的一款胶带。 我们私下打开的时候也都被那个就那种金光闪瞎了眼睛， 被震惊了。 这都是彩色， 不知道那个咸鱼在手在上面挡一下会不会好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上面灯会让我们胶带有点反光。 上面 这样好一点，这样好一点。 就来自霍格沃茨的魔法阵。 对， 你可以通过 各种魔法阵 召唤一个小鹰，召唤一个哈利波特什么的都很可能。嗯， 哎，其实这叫什么主题？这官方的主题叫官方的名字叫什么？ 叫什么？时间记录。这个是魔法阵。对， 哦， 就叫魔法阵。 这个两款都是时间记录，就是这一个系列里面的其中两款，应该是3款， 嗯， 是吧？另外一款是什么？ 还是星斗？ 这儿有，这个给我挡一下吧。 嗯，或者离镜头近一点看会不会好一点？ 哎， 这样 这样清楚了很多， 这样清楚很多。 这款 这个 叫 什 么？ 这个叫星斗， 星斗， 对， 就是上面都是各种那种 星星、星座啊之类的。 哇。其实他们都代表了时间的流逝，对吗？ 对， 嗯，然后就代表我们荒废自己的时间，然后对，但是我愿意。 你说的这样都不敢往手账本上贴这个。 是这样的啊，我真的觉得精通一项东西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嗯， 就像咱们私下在聊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跟我讲，我连这个门都没有入。 嗯， 我甚至都搞不清楚就具体的都要用什么。 哎，所以同林同学，你作为漫游观察员，你现在对手账的大概认识停留在？比如说你觉得做一个手账需要什么样的工具？ 我觉得我现在认识可能停留在 就学前班啊，不可能小班吧。 比如说你觉得 要做 一个本子， 然后贴纸， 贴纸， 胶带笔，各种颜色的笔， 各种颜色的笔。 然后我看我今天还恶补了一下，好像是要有那个切割板一类的，还有美工刀 啊。那是不是比较高端的玩法会用到各种？ 是这样的吧， 对，都有。 那我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用那么锋利的美工刀修完了之后往自己的本子上贴，还会再次去用那个美工刀修？ 那个用美工刀一般是什么时候才会用啊？ 对， 看图案，就是、那个现在其实分两个流派 啊。流派，哇， 对对对， 分流派了。 我们真的可能十年都进不去。 就是有两、就是有两类人、一类是直接用那个、一类是用剪子剪下这个图案来， 哦、 可以是贴在离形纸上，或者直接拿着剪。然后另外一类就是放在垫板上面，然后用美工刀切下来。这就是这两种。然后分人，然后也分图案，有的图案适合剪子剪，有的是图案就适合用那个刀子刻下来。 这个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安全小提示，就是用使用各种刀具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 这两天一直有很多的小伙伴就是非常关心 小美，你的手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就是前两天就是包的像个雪糕一样， 对对对， 然后就分散了大家观看节目的注意力，所以今天我说我要低调一点，就包了一个创可贴。 是明明你要低调一点，为什么还要再专门的提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在用刀具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然后也给大家顺便解释一下，我的这个手呢其实就是在用修眉刀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不是特别严重，其实也很严重的啦，所以大家要小心了，要小心。好，我们坤坤继续讲。 刚才说到哪儿了？ 就说到有的适合用剪子剪，有的适合用 两个 流派刀， 对对对， 去进行。 像一般比较细致的图，就那个按我的爱好来说，就是比较粗大的，像方啊、圆啊，就是那种几就是边框非常容易分清的几何图形，我们喜欢用剪子剪。 哇， 然后像细致一点的，包括人物啊、花朵呀、啊，都喜欢用刻刀刻。 哦，那用刻刀如果出现失误的话，会不会出现整一张都作废的情况？ 有啊， 有。 有人抢答， 有人抢答，为什么他会抢答呢？ 为什么呢？ 这个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补救。 哦，那这个我们补救有没有专业的比较术语叫什么？ 叫做打补丁。 打补丁， 就叫打补丁是吗？ 就是这么质朴。 啊，天哪，那。看样子打补丁打了不少吧， 打了半个本子。 真的是无情的揭穿啊。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做手账会有很多高端的玩法，就比如说把各种图案裁剪成非常小的地方，非常小的形状，然后再给它拼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但 是 对于 二次创作， 对，但是对于我来说，先给大家抛一个砖，就困困说我那是属于什么是拉条式， 拉条的， 对，拉条式。什么叫拉条式？ 原话就是拉一个条就美滋滋。 对对，是的。 小美就是本子上拉两个条，哎， 但我也是我也是有认真做的， 认真拉条。 对，认真拉条。就比如说我在刚入坑手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排版方式就是上面一条胶带，下面一条胶带，然后边上再来一条竖的胶带，然后中间有的时候会打一个小的隔断，然后这个小隔断呢，有的时候就用彩笔来代劳了，然后有的时候会用小的贴纸或者是胶带，就那种细的胶带来做一个区分。但总体来说，就我现在自己检讨一下，我做的这个分区都太方方正正了，就是给人一种比较严肃的感觉，就不太像是一个少女应该有的那种浪漫的气息就不太够。 对，因为没有办法嘛，我们小美今年才八岁多一点。 是啊是啊是啊，还在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保护呢。 对对对，可怕，真的。 相信我，成年之后我的手账排版功力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你的脑中应该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对，但是这种拉条式的排版有没有一些优点呢，坤坤同学？ 非常利于你写东西 啊，就是不太用考虑， 也说不出来了。就大致是这样吧。 对，因为就是纯粹拉条的话，就是可以写到空间特别大。然后一般初学者呀，或者说就是话痨的时候， 适合特别喜欢写字儿的人， 适合文思泉涌的时候算看出来了，是不是？ 对， 因为我这个写作功底嘛非常的扎实，每天都文思泉涌。 就别给自己着吧了，真的。 对，至于拉条这种排版方式有哪些缺点，我们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聊到。而且大家不要走开，下半场我们的组长咸鱼酱和困困会现场给我们展示三种不同风格的手账排版和拼贴的方式，大家要锁定收听收看哟。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 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童音。我们今天请到三位直播间的嘉宾是资深的手账文化爱好者咸鱼酱、困困和组长，欢迎三位。 欢迎三位。刚才我看我们弹幕哈、啊，这个我们的孙团，你是叫孙团子呢还是孙团仔呢？ 就叫子吧，好吧， 就叫子吧，好像子比较好听一点，是不是？然后他说好像手抄报的感觉，难道你是在评论我的手账吗？我有一点点不太高兴。什么叫手抄报？ 手抄报， 你们三个不要笑，难道大家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吗？ 有 是吗？ 哇，好勉强的应和了你一下，天哪！哎，感觉小美真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就是背后一道雷，你知道吗？ 空，然后黑云密布那种感觉。对， 让我们的组长和咸鱼酱简单讲一下，就是你们在刚刚做手账的时候，大概喜欢的一个排版方式是什么样的？ 刚开始做手账的话，一般我就是直接手绘了，就很少会贴贴纸， 就自己画画。 对，因为毕竟自己也是搞设计的， 哇， 对，所以一开刚开始 好了，那个大家可以散掉了，需要会画画的，好吧？哎，天哪，门槛太高了， 对，那个门槛真的太高了。 但是后来这个胶带真的大家出的是越来越好看了，然后就慢慢的，也就不画了，直接就把他们的就是出了好多贴纸嘛，然后就直接贴，然后直接拼胶带，然后就慢慢的入这个坑了。 所以你没有经历过拉条的阶段。咸鱼酱，咸鱼酱，你 是有的，有的，肯定 有的，有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等胶带多了，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胶带喜欢的种类越来越多， 是、 啊，然后会买很多，但是你买的时候， 是的， 就是真正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确实就是其实不会常用，就不好用。但是你只是觉得它好看，然后就会往本上贴满，贴一堆，就会很乱。就基本上一般情况下刚开始就是从应该算是学前然后到小学、那个小学基本上就是这个水平了。 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会拿刀戳破你本子的原因。 所以 不是 咸鱼酱，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处于学前到小学的水平对吗？ 你可能直接可以 学前 是你可能直接就能飞跃这个 为什么还要补刀、 这个、水平 真的 真的这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告诉大家一个捷径吧，就是有的时候胶带多但是不要乱贴，还是要贴一些看起来比较整齐的东西，因为你乱贴什么都往上呼，最后就是达到的成果就是效果会特别特别乱。 哎，但是就有的时候我拼出来一张特别乱的手账，我自己会特别开心，就觉得好像是非常高级的那种手账。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心理呢？ 有， 就是、 有。 天才向左，疯子向右。 对呀， 开心就好。 对呀、啊，就比如说我这张手账里面，就是左边啊，大家看这分隔线是用那个小袜子的贴纸给它贴出来的，我自己还当时自命不凡，洋洋得意了好一阵儿， 很久是吧？ 对，而且那天你看大家看这儿有个腊八的标志，那天是腊八节嘛，然后我还找到了一个腊八的贴纸，然后也美滋滋了一番。 你这个算整洁的，我之前最开始就没有字儿，就自己就学人家那些，比如说像困困学困困这种大神啊，贴人家都是把所有好看的胶带然后合整成一张图，我整个就是飞的。就是能理解我那个感觉， 随心所欲。 对，而且我当时还用的是个 A5 的本儿、不是 A6 的。 A6 像这种就特别好贴，随便贴一贴都很好看。 A5 的是你需要找很多素材然后去布满你的那个本儿，人家都是有中心思想的，我是没有的，我就是觉得这个好看就这个角来一个，然后那个角来一下，然后也不写字儿，因为写了字儿可能会更丑。 给大家扫一个盲，这个 A5 和 A6 指的是 本的大小、 本子的尺寸， 像这个本子就是 A6 本子， 我这个是个 A5 的本子。 对，你像 A5 的这种就属于比较大的了。 是的。 那新手入门建议用大的还是小的？ 是用小的吧， 看个人喜好吧。 然后我个人提议是用小的， 对， 要是话痨就 用大的。 这边我今年买了一个很小的本子。 就是 weeks， 就是每周记一点就可以了。然而我也那个啥， 不好意思把它拿出来了啊！天哪，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重头戏，好不好？ 好，那就是我们现场的一个制作过程。 对，现场的制作过程。然后我们三位先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每个人要拼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好不好？困困， 我的话就是几何图形为主吧。 几何图形， 对， 是不是也是你平常比较偏好的一个风格？ 对，这是我就是最近比较偏好的那种那个素服风。 哦，就是让你回忆起大学高数的恐怖啊，特别可怕，真的。 也就是还算是一个比较简洁的风格吗？还是 对，因为简单，然后很好搭配。然后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资深来说，都是一个能很快就是 上手， 而且能就是五分钟就能糊出一页来的那种。 手账学习从入门到崩溃。 天哪，太可怕！ 哇，特别好，我觉得这个风格特别好。 从入门到弃坑是吧？ 从入门到崩溃。好， 组长， 我呢就拼一些比较清新的吧，因为最近朋友给了我几卷清新的风格胶带，就给它贴进去。 有这个清新吗？ 差不多。 哇，真的是特别清新。 大家可能是看不太清楚，但我们看得清楚，是非常就是真的觉得这个清新又可爱。 对，如果大家就是想了解这个胶带的详情，也可以关注我们咸鱼酱和组长的微博。 对，上面真的分享了 很多就是好看的胶带以及好看的排版，大家可以自己去自行搜索一下。那我们咸鱼酱呢？ 我就是用极简法。 极简法，因为咱们差不多都是一个水平的嘛。 对对对对。 然后教大家打补丁的。 对。 啊，太可怕了，天哪！ 那好，那我们就先从打补丁的这种开始，好不好？ 这得先拼坏了才能打补丁。 你们知道吗？就是谁先这样吧，自告奋勇，谁先来贴？ 困困上。 场上的目光。 哎，不，这个大概应该是留到最后，是不是？ 突然开始心慌了， 有一些心慌。 你先来。 那组长先来。 组长先来了。 组长先来。那我现在就是要移去我们的嘉宾区，帮我们的。哎，这样吧，那我们咸鱼酱举一下那个摄像头来帮，来帮那个组长打一下，好不好？ 对， 为你打 call。 对， 为你打 call。 对， 为你呼喊。 来打一下。 哎， 灯光。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能看得清楚吗？整体感觉还是可以。 咸鱼酱可以对着镜头看一下， 就是补屏。 对，反正就是很乱的就对了。 对。 现在 好乱。 然后我们的困困来帮忙解说好不好？因为你比较了解嘛，就是进行的每一个步骤给大家解说一下。也照顾一下我们这个收听 FM98.2 的小伙伴们，如果大家觉得收听不过瘾啊，就如果有上网的条件呢，也不妨打开手机，找到哔哩哔哩这个客户端，然后找到漫游哈佛店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 没错， 以后也不错过了，对吧？ 是的，还有我们的 广告打的多么专业， 还有我们的 QQ 应援群56755693 56755693，这广告得打全套了。 对。 啊，现在孩子正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哇，我觉得我第一次发现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主持台居然不够了。 你看还在往上，我的天哪！ 我的天！ 打开了一盒子满满当当的，这个是胶带， 好可怕，好可怕， 超级卷！ 哎，真的，我觉得三位妹子这么柔柔弱弱，我觉得这些东西就不要叮叮当当的往回搬了，你说是不是啊？同意？ 我觉得留在这里吧，我们可以拿着瓜分一下啊，对吧？也不这个不虚此行，不白来一趟。 哎，我们先看看我们这个组长的本子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是个 A6 的本子， 这本就是专门做拼贴的，所以它空白的很多。 暴露了你的怠惰。 每天都在开空窗。 现在要开始了。 好， 我觉得镜头还可以再近一点。 对，再近一些。 再近一些。 对，争取可以看到这个手上的每一个汗毛。 看一下。 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是一个红色系的。 对，红色系的。这上面是树吗？ 是花， 是花，是樱花树吗？桃花树啊？ 樱繁， 哦， 樱 繁 应该是樱繁吧？是樱繁还是那个？ 应该是新出的一款 那个，没办 法。好，上刀了，朋友们。 这算是那种粗的胶带？ 对，很宽的胶带。然后我就是直接剪。 对。 然后我觉得我的宽胶带利用率特别低， 因为你是 不知道怎么 掉的是吗？ 对，我就是一拉一整条。 对，就拉条其实真的挺好吃的，加上肉啊，各种青菜，对，而且特别好做，对朋友们。我们回头可以开一档这个拉条制作节目， 好的， 然后小美来主持 美食嗨翻天， 对，美食嗨翻天。啊，从这个色调上其实可以看出来，它整体就是一个清新的那种风格。 我觉得其实清新风格挺好的，因为你打开这个本子，你会有一种那叫什么 少女， 就是 满满的少女心， 飞升， 飞升， 飞升太虚的那种啊，这种清新扑面的感觉。 但同一同学，你会喜欢少女心的东西吗？平常 我其实真的挺喜欢的，虽然就可能跟很多朋友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啊，你一个大男生，你喜欢可爱的，就比如我喜欢布朗，然后我觉得库玛特别可爱，然后就我就觉得很可爱啊。 就是像明月那些不懂的人就不能理解， 他们一说就啊死机了，什么搞机的人我还没有说你。 不要这样。 对，当然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喜欢自己这个喜欢的东西没有什么问题嘛。你看我喜欢可爱的东西，同时我也喜欢高达这种东西。我也是个小军迷啊什么这种的。对，所以喜欢的面可以很广。而且你像手杖这种，我觉得除了文艺还有这种艺术气息，你还有实用性。 哎，就是现在这种文艺的非常的流行，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复古英伦，我看有很多手杖大师现在在做。 对对对，复古英伦，可以想到我们这个最近上映的 Kingsman。 哇，你这个还真是举一反三，发散思维非常强呢。 是的，你想这个头一回来了，我们好好展现一下，这下一次不让我来怎么办？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一会儿肯定会有一波罪恶的幕后交易，对吧？ 什么幕后交易啊？ 就是 瓜分人家的交代，这个幕后交易。 我觉得就不要说出来了，对吧？这个很脏。 看我们的组长进到哪部？是贴了一溜了，是吗？ 没有，我正在看怎么拍。 其实我觉得这个用刀真的也比较有讲究，是吧？ 哎，那你们都属于先把交代就是裁剪好一块儿来拼贴，还是属于剪贴一个再剪一个贴一个这样子？ 主要看想拼什么样子吧。 嗯， 如果的话就现场发挥。 对，就想到哪儿做到哪儿。 那现在组长你心里大概有一个想法吗？就是整体是什么样的？ 对，因为我现在最近很痴迷这个工艺的双金的这个胶带， 很炫， 非常亮。对， 这是我们刚刚看那魔法阵那个吗？ 对，是的。所以我一般都拿它就是当背景。 哇， 特别亮， 出来 吧 ，Harry Potter。 就你这是刚从霍格沃茨 啊？对对，刚飞过来。 光回来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魔法阵的这个东西，其实翻开了，猛地闪你一下， 还挺有二次元的感觉的， 对，神秘的气息。就比如我看到一些就晒猫的照片，就会把自己的黑猫，我们家也是黑猫嘛， 哇， 放在一个那个魔法阵上，你就会有一种我通灵出来一只黑猫这种感觉。 传说中北斗人人吸猫， 人 人养猫，还真是 人均1.5只猫吧， 也挺快乐的。 其实是挺快乐， 当 然猫如果不抓你的话，你还是挺开心的。 这是被猫抓伤了，有感而发。 我现在就把上衣脱了，给你们看我背后的 伤痕。不要不要不要，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节目，说什么呢？童音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居然会有这样危险的思想。 换了一个新的一个款式， 是 对，现在是我用一个主人物， 主人物， 对， 那上面是 帅气的小哥哥。 那我们接下来就像、这个、 中间那是小姐姐吧？ 中间是小姐 姐，小姐姐吗？ 他要是说这小哥哥怎么还梳了个发髻？ 我这800度的近视有点看不清楚。好，那我们也是同样用剪刀伺候一下小哥哥。这个过程真的是， 很残忍。 就是你每一次拼贴都要有一个主体。 嗯， 就是一般是背景加主体，然后再加一些小修饰。 那通常是先确定这个主体还是？ 也看个人 先主体吧， 有的是那个， 我不管，我就要随便发挥，对吧？有这样的人， 对。 但是最后贴上去肯定是要有顺序，就是背景第一层， 对， 主体第二层，装饰第三层， 对，也可能是那个主体放在最上面。 我看比较复杂的那种，就会像 PS 做图一样，会有图层， 对， 一个一层、两层、三层， 哎，很形象， 然后这样会做出一个非常精致，然后层次也很分明的这样的一个， 对， 太可怕了，我觉得真的，你要去完整的设计一个图案，就是你的脑洞真的是一定要大， 所以就是要有想象力，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对，你像我这种老年人就。 我们两个都从头开始学习好吗？ 把我的搪瓷缸拿出来，我就养老去了，真的。 到时候就是在送你链子王的同时，再送你的手杖本子、 然后还要拿两个那个防老年痴呆的铁球， 球 要玩起来。 没事，多锻炼锻炼啊，锻炼锻炼左右脑。 你看一下现在进展到。 现在我要在装饰，然后这就是一款玫瑰花的贴纸，特别好看。 哎， 那小哥哥和花搭配起来是什么样？ 就是小发发送给李。 挺好吃的， 挺好 吃，就最近很火的那个表情吗？ 好，我吃掉了， 送你发发。 对，这个花，这个叫什么？花枝还给你。 对，花枝。 好，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贴了上去。 因为这盒纸它可以随意撕起来，也不会粘纸，所以你后买的时候可以随意接下来就换地方。 但是多次使用的话会影响粘性吗？ 不会， 还 哦， 嗯，其实判断胶带的质量的一个标准就是它的粘性， 对， 对，就是一次还是多次， 而且就是你接下来的时候会不会粘到你的手账本上痕迹，也是一个判断标准， 会不会流胶，会不会撕纸， 嗯， 哦，就像你5毛钱买一张跟5块钱买一张就差别很大， 嗯，当然也我觉得也有那种物美价廉的，是不是？ 也有， 嗯，当然就是要大家碰了， 对，要淘一些， 嗯，要淘一些。 在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拼接的这个过程当中，来给我们大手子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选购物美价廉的， 嗯， 是吧？ 哎，真的就是在选购胶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嗯， 就是主要还是看个人喜好， 嗯， 但比较推荐的话，就是基础款为主， 嗯， 然后一部分功能款，比如说人物， 嗯， 然后那个占主体的风景，就是整个。整个胶带或者说整个贴纸它都是风景款的那种， 嗯， 那种的我是不建议多买了， 嗯， 因为那种的它自己就是一个图， 嗯， 如果你是拉条档啊，或者说你就是单纯的装饰一下小角落什么的， 嗯， 买那种可以， 嗯， 就建议是买那种，但如果你是以拼贴为主或者说是整体的做成装饰那样的话，那个风景款最好是还是少买， 嗯 嗯， 因为买多了真的用不完， 嗯，我觉得我们的困困也可以开始了， 对， 嗯，我们两个同时开始节省点时间，好不好？ 老 横 批先拼了， 你可以展示一下你的传说中的5分钟速帖。 5分钟速帖， 嗯， 就是告诉我们新手，其实入门没有那么难。 是， 然后等你入门之后，再把你彻底搞崩溃掉。 是， 就特别可怕。 主要是，那我们困困展示一下速帖吧，好不好？ 嗯，好， 嗯， 展示一下速帖，然后可以换一下咸鱼，可以让咸鱼来那个什么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节目还有十几分钟时间，可能稍微有点紧张。 对，打开了这个一个神奇的盒子， 对， 盒子里面充满了带有异次元气息的，这个叫工具，对吧？ 对，哎，我们现在来了袁俊， 哎，我们的袁俊进来， 我们非常可爱的啊，就是小姐姐， 我的这个，我的上级，对，我的上级。啊，看得到你哦， 看得到你哦，看得到你美丽的背影。 其实刚才你就像这个我们的大手在讲的这个东西，选购的这个过程就像买衣服一样， 嗯， 基础款你要有，而且基础款一定是比较主要的，然后另外就是你要选好搭配， 嗯， 比如风景啊，就可能是外套啊什么这样的东西。 小姐姐可以看一下镜头，你可以调整一下， 嗯， 看着这边。 对，来我们看一下主镜头， 嗯，对， 啊，这样就看的其实还比较清晰的， 嗯。总之就是特别有一个工作台的氛围。 对对对，你看 大家可以动起来喽。 嗯， 哎，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哎，我觉得可以那个咸鱼酱也开始做，然后你这个镜头可以左右来回移，好不好？就辛苦一下我们的小姐姐了，辛苦一下我们的 staff 小姐姐。嗯， 好，那么我们这个咸鱼酱可以把摄像头还回去。 对，因为我觉得咸鱼酱可能跟我的水平差不多， 对，比较适合大家入门， 就是可能会时间比较长一些。 从入门到打补丁是吗？ 咸鱼会不会下个节目打我？ 我觉得，哎呀，这个就冲着你要给他送字帖这一点，我觉得 不会， 这血海深仇就结下 了。 对， 好，大家在准备阶段，我来念一念大家的弹幕好不好？ 嗯， 我们的墨香也是小白茶说好看，那你是说我好看吗？ 啊，天哪，这话我没法接。 还是说胶带好看了，排版好看了，真是的。 嗯，好， 嗯， 小美好看。 然后我们的这个团子同学又说了，平面设计听见 PS 想吐23333，那看来是被 Photoshop 折磨的，喝了好几壶。 但是这个 Photoshop 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软件。 嗯，然后在上面的时候，大家有说@兰陵@明月有什么好艾特的，他们就是嘛不懂得欣赏少女心呢。 对啊，本来就是这样的， 尤其是明月同学。 对对对， 不要说是我说的。 反正不要他们看录播了，真是， 嗯，再来看看啊，说买不起这么多胶带，我们的这个请叫我爬楼梯吴丽君说买不起这么多胶带，我觉得没关系啊，慢慢买啊。 嗯，你看就是刚才也说了嘛，从基础款开始入手， 嗯， 然后选一些搭配 百搭款。 对，其实也不会特别的贵，而且， 嗯， 而且可以用这么几种去发散出各种各样的创意来。 嗯，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非常好玩的。 是的，其实主要还是贴给自己看， 嗯， 自己用着开心， 对，你自己开心就好了，你也不需要去跟人比啊什么的，这样。 是的，嗯，再来看看啊，再来看看 这个速贴已经进行到了 一半， 哇，一半了，朋友们， 哦，一半了，一半了，我这还在盯着弹幕，就错过了我们大神拼贴的一半。 好， 哦，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这半页， 这个主体是什么？我有点看不太清，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蜘蛛网， 哦， 蜘蛛网， 对，这是一个。 就是烫银啊镭射色的那个蜘蛛网 啊。好，此处可以艾特托尼斯塔克是吧？啊，你们家小蜘蛛落在这里了。 小蜘蛛非常萌。 嗯，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对，因为这一个贴纸它是虫，就是虫子系列的。 嗯， 虫子系列。 对，这种时候用蜘蛛网的话就会很大。 哎，你知道吗？其实我一般来说，我可能不会选择蜘蛛网这种图案。 这一页就完成了。 哇，等会儿，等会儿， 我话音未落，就完成了。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 不行，你再给加点装饰。 对，来，这个我们丰富一下，对吧？好，来，让我们把话说完。 这样猝不及防。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个人喜好嘛，也有这个蜘蛛网做的很可爱的呀。 嗯， 对吧？也比如也会有特别可爱、特别萌的幽灵啊这种的。 嗯，我们的墨香也是小白茶说小美最好看，小美美如画，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而且你非常有眼光，我决定封你为漫游观察员七号了。 零零七的称号就这么让 出去了。完 了， 你看吗？什么叫做假公济私，以权谋私？ 真的太可怕了。 就是这样的。嗯，然后再看看大家有说什么。 嗯， 大家有说哇，明日家的童话小可爱说，我有300卷胶带，那你也是不得了哎。 300卷换算。有1亿吗？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4舍5入就是1亿嘛。 哇，这个4舍5入的算法真是百亿，真的是 很厉害，很厉害。嗯、然后我们的明秋说吃土吃土，嗯， 但是这个入门倒是不用吃土、 这个是属于你要做到极致，可能每一项爱好都还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 对对对， 但是如果满足日常需求还可以，我觉得。 嗯 嗯。 反正喜欢的话你就可以从先入手嘛。 嗯， 入了手之后当你发现这个东西是个坑，填不满的时候你再跑也来得及。 嗯，就出坑嘛。 对， 我们来看看那个咸鱼酱的好不好，我还没有看到咸鱼酱。 咸鱼酱马上就要割破了。 马上就要进入关键的打补丁时刻了对吧？ 现在还有，现在你们3分钟之内贴完，能贴完吗？ 能。 哇，能啊，好厉害。 都完成了，你一定要让我加装饰。 我们要向大家展示的就是一个丰富的这个贴层。 哎，咸鱼酱刚刚这个银色的边边是怎么弄下来的？ 啊，我剪的。 是从一个完整的胶带上。 从一个就这样就剪下来的。 哇，是从什么样的？再给镜头看一下好吧。 对啊。 哦。哇，心灵手巧，怪不得经常就是翻车，原来是经常进行这样高难度的动作呀。 所以这个补丁打得好也是一门艺术。嗯、 我们的组长现在主体已经拼完了。 嗯，可以看到， 嗯， 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图画。 是。 整体上有花， 嗯， 有人， 嗯 嗯，别的就看不清了。 其实我们比较惨，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屏幕转一下，但是我觉得用手机看直播的小伙伴可以自行把手机转一下。 对对对啊，我们就只能治好 我们 多年的颈椎病了， 对， 特别难受的一个过程。 看看困困加了什么装饰？ 加了点黑色的小星星。 哦， 对，这个就是、那个、 这是蜘蛛网上有一个， 这个小星星真的是百搭。 真的是白搭， 我真是强烈推荐这款、嗯、给你们看一下、嗯、就是这一款、 啊、 这款星星贴纸不贵，而且百搭，就是哪里尴尬糊哪里。 嗯， 哪里尴尬， 我这本上很多很多页都是用的这一款。 嗯， 像我给你找一页。 所以像这种比较小的装饰是非常适合，就是用困困的话是哪里尴尬贴哪里， 对， 用来这个救场用、 嗯、对，像小花朵呀、啊、小雪花呀、啊、 嗯，我不知道现在看我们直播的男同胞们，大家对手账是一个什么态度？还挺好奇男生对手账的态度的，大家来热烈的讨论一下，好不好？ 哦，我怀疑有男生做这个吗？ 就是大家看大家做手账是什么样的、 哦？我觉得应该男生通常都应该是像我一样的吧， 大大咧咧， 比较懒，对， 嗯， 就记事情可能就，嘿 Siri 你好，你应该帮我记一下明天怎么怎么样？ 哇，你真的用 Siri 来记事情吗？ 哦，我就一说， 哦，这样 我就一说，并不会的。因为确实这个识别， 哎，正好那困困，这是困困之前的一些， 这是我之前贴的， 啊、 嗯，贴的一些， 就是这个星星真的是哪里尴尬贴哪里。你们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已经翻过了好多页， 哇， 有这个星星的，还有这里， 哦， 就是 所以星星的贴纸，你买是不是一下买很多张？ 大概买了有50份吧， 哇， 就真的是很耐用，这就是传说中的百搭款， 嗯。嗯，组长好像也在收尾了，是不是？ 对，已经算是贴完了，现在看能不能再加一点什么？ 哦。就大家其实可以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确实是一个分层比较明确的一个、嗯、整体的图案。我觉得 再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 嗯， 怎么样，咸鱼酱？不要紧张，你代表着我们那个幼儿园的最后的骄傲， 全村的希望，全员的希望，是吧？ 村里最好的刀，不是村里最好的剑，那是哪部番里面的梗？ 啊， 好像是那个异世界。 啊啊，对， 是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我们全村最好的建筑， 这是我 们 代表着我们幼儿园的希望了。 那么三位现在等于其实都进入到一个收尾的阶段了， 我开始第二页了。 哦， 小林说男生不能， 男生 果然 可以的， 果然。但我相信也有梳妆大师 会有的， 对， 比如这个生活比较细致的，然后处女座，然后就我的生活要井井有条，是这样。 对，要合理安排自己，就是合理提高自己的时间分配， 对对对， 做出手账，然后记录自己的时间，记录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一下已经开始第二页的。 哇，再给大家最后三十秒，我相信我们的空空一定完不成第二页的。 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说着说着就快完成了。 啊，好，现在已经以飞快的速度完成了，这有一半。好，二十。 是不是只贴一个主体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可以多加一点小装饰。 这应该算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吧，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 对，这个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它主要搭配是色系，时间比较紧，我下边就。 哇，这个同色系的搭配还是。挺有讲究的， 跟我同姓嘛，同色系的嘛。 哎，我那个盒子呢？这儿。 然后从盒子里拿出了神奇的东西。 咸鱼酱怎么样？快完工了吗？ 快了。 快了，已 经没有时间说话了。 对，这个 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肩上的压力和担子很重。 等等，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只贴了这两个方 块吗？把尖刀插到了胸口上，真的是。 这样，你边做边那个说一下你怎么打补丁好不好？打补丁的技巧就是， 啊，就是你，大家看，啊，就你看我现在割的已经本漏了， 漏了 怎么办呢？第二页 怎么办呢？ 就是， 这个看不到画面的小伙伴可以找到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这个特别厉害，这个绝招 哇，就是再贴一层， 一步到位。 对，看着啊，哎呀，这个，有点着急。 来，不晃，没事儿，你别再把另外一张也捅破，那我们就贴两张，工作量又翻倍了。 趁这个档口，我们来看看组长的成品。 我差不多已经贴完了，我觉得再 给大家展示一下， 会不好看了。 那给大家正过来看一看，好吧？ 来，我们把手杖翻过来。好，终于我的颈椎给治好了。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对，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的， 是就文艺小清新。 对对对对，小花花和美少年。 对， 很简单。 我们的困困再给大家看一下成品，好不好？ 最后一点点。 最后一点点了。 啊，这是 万年小星星又登场了。 对对对，这是第二张的最后一点点。 是第二张。 对。 哦。 这边。我一翻过来。 好。 哇哦。 就是同色系的一个素贴， 哎，真的，你发现没有？就加上这种小星星的装饰， 对， 就一下变得浪漫了起来。 对，你会有一种身临这个星空的感觉。 对，哎，而且万一写错个什么字儿，我觉得可以贴一下， 铺上去，装作是 自己 的装饰。 对， 是，你看，连两位都展示完了， 你的补丁打好了吗？ 看，这个已经漏了，直接呢就找一个特别好看的，然后呢， 把它铺上去， 铺上去， 好。 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播一段广告。 来给大家看一下最后的成品好不好？ 好。 看一下 来， 翻过来。 对，虽然很谦虚，但其实成品还是特别好看的。 其实还是不错的。 对 对, 对。 但我觉得不错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图案太好看了。 我觉得你们的血海深仇应该解不掉了。 还可以的，就是我觉得我还需要多多努力， 加油吧，真的，小妹。 是，所以这个手账的上限，我觉得。